极客时间的专栏读者，新年好。今天呢，我们要分享的主题是新年给产品经理的几碗鸡汤。首先，按照惯例啊，还是开篇定场词。今天我引用的是另一位专栏读者朱茵在他的专栏中的尾声里面的一个观点，一句话，叫做"成长不是顿悟，而是练习"。啊，在这儿也这个推荐大家可以去订阅朱茵的专栏。我读下来觉得非常有收获。当然，首先呢，这期节目播出的时间应该是大年初五，除夕已过，但是假期未满，还是先给你拜个年，祝你在2018年剩下的3个多季度里，烦心事尽量少一点，不论遇到顺利还是不顺利，都能尽快的恢复平静。那掐指一算呢，啊，我也算是有10年产品设计从业经验了，虽然职业生涯犯了很多错，摔了很多跟头。但庆幸的是赶上了好时候，还是有不少积累和收获的。今天的分享呢，我不打算聊某个具体的主题，而是讲4条细碎的感悟和原则，希望能给你带来启发。第一条呢，叫做取一利生一弊，深思熟虑，扛住诋毁。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产品设计方案，产品经理的日常工作就是在各种并不完美的方案中做出取舍。对一部分人友好的设计啊，可能会伤害到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伤害自然会带来抱怨甚至谩骂。对于产品经理来说，一定要深思熟虑，想清楚可能的利弊，坚定地做出选择之后，坦然面对你的选择可能带来的负面声音。有的产品经理在做出判断之后啊，听到负面声音就犯怂，不敢坚持，啊，想要讨好所有人。要知道啊，做产品和做人一样。一个讨好所有人的产品是平庸而缺乏个性的。这个时候，产品经理要有自己的，权衡，要有自己的坚持。另一方面，也不要盲目的在没有经过深入思考的情况下瞎坚持。如果某些特性上线之后，用户抱怨的内容或者用户抱怨的规模超出了你的预期，那可能就要果断的做出一些调整，不要将错就错。比如，我们举个例子啊，即时通讯应用的已读回执，我们可能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别人发来的消息，我们读完之后啊，暂时不方便回或者不想。可一旦有了已读回执呢，就会给收到消息的人造成一点心理压力，觉得有必要尽快的回应。而对于发消息的人呢，有时候发出去的消息就像被扔进薛定谔盒子的猫，如果没有已读回执，对方没有回应，那就无法获知状态，对方究竟是有没有收到啊，还是收到了没看啊，还是看了没读等等。所以这是一个典型的偏向消息发件人的特性。在我们日常熟悉的即时通讯工具中啊，微信是没有这个特性的，但是钉钉有。微信的设计原则应该是收件人体验大于发件人，同时呢，微信的聊天体验一直推崇简单有力，而钉钉则不同。对钉钉来说啊，用户关键人甚至不是这些收发消息的人，而是企业管理者，他们的需求是沟通的效率，所以已读回执就会成为钉钉的一个重要的特性。我其实不止一次听到钉钉的用户会抱怨。啊，已读回执这个特性确实给他们带来很多的压力和尴尬，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钉钉想清楚了自己的定位，并且针对这个特性已经做出了这样的抉择和取舍，那么就应该坦然地面对这些抱怨，接受不完美的方案有可能带来的阴暗面。关于坦然面对抱怨啊，还有一点提醒，就是千万不要封闭自己，不要说干脆彻底忽略负面意见，还是要悉心去听取，从中找到那些意料之外的有价值的信息。这其实也是一个考验心性的机会。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一个抉择是生死抉择。产品经理要忌讳广谋而不决和优柔寡断，不要每种可能都去调研，却迟迟不做选择。有时候啊，我们会不自觉地放大一次抉择的作用。在各种商业故事里面，主人公会因为在关键时刻的一次生死抉择，力挽狂澜，救公司于危难，知大厦于将倾。所以我们会时刻惦记着啊，去寻找这个宏大的关键抉择，不希望因为一步错棋导致全盘皆输。但事实上，在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中，很少有哪一个抉择是真正的生死抉择。当我们在几个选项中持续的犹豫的时候，说明这几个选项可能差不多好，所以不用太纠结究竟要选哪个。尤其是对发展期的产品设计来说，单次决策的质量不是最重要的。决策的速度和频率才是，我们应当训练自己的决策能力，是快速做出大量的质量还不错的决策，而不是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做出一个无懈可击的决策。如果能从内部 而不是说这些传记啊或者故事的外部的角度去观察，我们会发现，其实任何的成功都不取决于某一个单独的决策，而是由一系列的决策和行为造就的。好的产品发展需要不断迭代、不断审视和修正，而不是寄希望于早期的某一个重大判断。想分享的第三点呢，叫做什么都不做，或许就已经跑赢了大盘。有一次我到小区里的一个快递柜里取包裹，包裹取出后啊，屏幕上显示，您的包裹存放多少多少小时，击败了本小区百分之多少的人。我盯着屏幕愣了很久，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意思。如果我想要击败本小区更多的人，是应该将包裹放得更久，还是应该尽快取走呢？这个信息对我有什么价值？对产品设计者又有什么价值呢？后来我百思不得其解啊，于是就猜测，做这个特性的产品经理，可能纯粹只是为了做而做。想想也可以理解，当快递柜用户界面趋于稳定之后，产品经理可能会觉得不做点事情特别对不起自己拿的工资，于是就干脆做个特性吧。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早先经常赞叹于微信团队克制的难得啊，虽然据说张小龙自己并不认为自己是在克制啊。尤其当你的应用开始成为入口啊，开始有了各种用户和反馈之后，你可能会发现很多虚虚实实的机会，想要做各种各样的尝试。这些尝试如果单独去看，每一个可能都无伤大雅，但是加到一起，可能就会让产品的调性发生变化。比如很多电商产品的 APP， 一旦有了大流量，就开始不断膨胀，甚至堆砌了一些烂尾的逻辑和走不通的流程，进而影响到核心的用户体验。所以在很多时候，或许什么都不做就可以跑赢大盘，跑赢平均值。比如我们想想 Google 的核心搜索流程，这么多年连那个 I'm feeling lucky 都没有变过，这来自于对用户和产品核心体验的理解还有信心。我们应当对一些东西保持克制或者冷漠，并始终对用户怀有敬畏。第三点想分享的呢，叫做平淡无奇，十之八九。很多人在入行之前会觉得呀，产品经理是一份每天都需要创造的工作，有充足的空间可以依据自己的审美和喜好去设计东西，有一种一切尽在掌握的感觉，闭上眼睛仿佛就能看到产品上线，万众沸腾，改变世界。事实上，做产品没有那么多的激情时刻，就像里克尔的诗说的那样，哪有什么胜利可言，挺住就意味着一切。我们绝大部分的工作都是在平淡、纠结和琐碎中度过的，就如同日常生活一样，没有那么多聚光灯时刻。我之前看到过一个数据，说这个行业中70%-80%的项目最终其实是以失败告终的，或者是没有交付，或者可能勉强交付了，但最终项目没有达成预期的目标。这就是产品工作的真实写照。产品经理要保持一颗平常心，不要因为几个项目失败了就失去对自己的信心。面对工作中的琐碎，也要保持耐心和认真。很多时候不是我们争取到了胜利，而是我们有足够的耐心和储备等到了胜利。想要分享的第四点呢，叫做坚决执行，不要绣花。前些日子啊，有幸跟斑马资本的吴永强老师有过交流，他给我分享了很多创业心得啊，并且给了我很多建议。其中一条是在战略上谨慎，在战术上激进。我们日常工作中很容易出现一个状况，就是在战术执行中不断的质疑战略，结果影响了进程，也伤害了士气。相反，一旦经过充分论证之后，做出了方向上的判断，就应该搁置争议，全力执行。并且执行的过程应当大开大合，快进快出，不要绣花。几乎所有的执行方案都是有瑕疵的，就如同我们这次分享中提到的第一点，取一弊生一利，硬币都有两面嘛。如果说像绣花一样一寸一寸的分析，就总能够找到缺陷和错误。如果因为缺陷和错误就怠慢了手头的工作，整个规划的节奏就会乱掉。电影《大决战》里面，林彪指挥部队在塔山激战，战场开阔，无险可守，前线死伤无数，林彪却说给程子华发电报，我不要他的伤亡数字，我只要塔山。虽然做产品不需要像打仗这样悲壮和激烈，但是决策一出就应该坚决执行，不要再犹豫。如果战略上有问题啊，等告一段落再复盘，不应该在拉车的时候看路。想要分享的最后一点呢，是多喝热水，新年快乐。在春节假期的尾声啊，我们分享了做产品经理以来我的一些感悟，比如学会接受不完美， 提高决策的效率，避免优柔寡断，能够用良好的心态面对日常的琐碎，以及战略上要谨慎，战术上要激进。希望你能够保持良好的心态，不要浮躁，也不要气馁，在新的一年中啊，能踏实做事，锐意进取，为自己的用户创造价值。那在分享的最后，再次祝大家新年顺心，狗年大吉，一起加油，我们下次再见。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